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，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。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，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一天，江淮岸在报纸上看到了一首诗，他看了看作者署名，一场愁梦，一望而知这是个笔名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这首诗让他格外想念叶梦薇。此时叶梦薇在做什么呢？他想了想，忍不住给叶梦薇发了一条短信。微微，这些天烦恼不胜，有没有空陪我去听听松涛？我想看看月下的山林。叶梦薇马上回了短信，求之不得。江淮岸脸上不由自主地浮起了笑容，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太单纯了一些，他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。他完全可以只简单地回复一个字，回一个好字就行。可江淮岸喜欢的不正是这种简单和纯粹吗？于是他再发了一条短信，在你家楼下等我，我20分钟之后过来。此时所有的倦意一扫而光，江淮岸马上变得生机勃勃起来。他吃完饭和姚佳怡道别，说是临时出去处理一些事情。姚佳怡不问是什么事儿，只是叮嘱他早点回来。出门时，江淮岸特意带上了那份报纸，他一到外面就给朋友打电话，借了辆车来开，直接去接叶梦薇。这是一辆宝马车，他的朋友多次说过要送给他，但他一直拒绝，只是偶尔有事才会把他从朋友那儿借过来开一开。江淮岸当然是有专车的，但领导干部不能私驾公车，这是纪检部门的明文规定，所以即使江淮岸自己会开车，他也从不主动去用他的专车。他身边有很多朋友，常常用各种方法想要送他一些东西，包括豪华车，但江淮岸从来不曾接受。他很清楚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那些殷勤的想要送他礼物的人，其实是希望从他的手里获得更多的利益。于是他特别规范自己的行为，包括一些小节。20分钟之后，江淮岸把车开到了叶梦薇楼下，叶梦薇已经站在路旁等他。 他们开车来到了郊区的一座名山，山上颇多古墓，空气格外清新。作为一个风景区，这座山得到了充分的开发，山中修了车道，可以把车直接开到山顶。江淮岸在一个空旷之处把车停下来，他开亮顶灯，把报纸递给了叶梦薇。薇薇，我看到一首诗，写得很好，我想也许你会喜欢。叶梦薇拿过来一看，眼神发亮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江淮岸觉得他的笑里有深意，便问，你已经看过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喜欢？叶梦薇轻叹一声，把头转向窗外，悠悠地说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喜欢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。诗歌是他找到我，是他自己让我这样写的。江淮岸吃了一惊，啊，薇薇，这首诗是你写的？一场愁梦就是你？叶梦薇转过头来，含笑地看着江淮岸。怎么，你不相信？哦，不是不相信，是很意外，而且很惊喜。我不知道我的薇薇还会写诗，而且写得这么好。江淮岸是个爱才的人，他见叶梦薇能写出如此灵秀动人的诗，对他的喜爱不觉又加了几分。叶梦薇心中一阵涟漪，他居然会说我的薇薇。写出这样的一首诗，叶梦薇应该是受了一位哲学教授的影响。前段时间，叶梦薇特别容易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，而且很容易感觉痛苦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，就是觉得痛苦。当时他接了一个新闻题材，就社会上及时行乐思想盛行这个现象进行评论，要去采访一位很有名的教授。教授的发言相当激进，其中有这么一段话，叶梦薇几乎可以完整的背下来。那位教授说，放眼看看吧，这世上到处是残疾人，完整的人少而又少，身体的残疾是显而易见的，更为可怕的是精神的残疾，心理的残疾。也许你身边有这么一个男人，他仪表堂堂，却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的主张，听任他人的摆布，是个脑残。也许你身边有这么个女人，她温柔贤惠倒是称得上，但是她明知丈夫在外寻花问柳，却只是一味装傻。也许她这种做法是为了保全家庭，但可以说她是个没肝没胆的人。也许你的身边还有这么一个男人，他永远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动不动就跟各种各样的女人上床。这个男人在心理上恰恰是没有功能的，因为他需要和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，这样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功能。总之，这个世界的残疾人太多了，但是也许他们正是用自身的残疾维护他们所在系统的平衡，比如说为了维护家庭的系统，甚至是为了维护他个体的存在。叶梦薇当时就想，如果自己也算残疾的话，他又是怎么个残疾法呢？对了，他的心似乎不属于自己，总是空空的，总是觉得痛，他是一个空心的人，于是才有了这首诗《空心人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江淮岸把报纸拿过来， 重新细细地看了一遍。他努力微笑，他仍然在爱，他想让一个人住到他的心里来。诗里的这个人是不是指他呢？江淮岸觉得自己的心里充满了温情，满的要溢出来。他轻轻地说，微微，我们出去走走。叶梦薇跟在江淮岸的身后，两人默默无语。他们透过树枝遥望夜色中灯火辉煌的城市，静听一阵一阵的松涛。时光潜伏在他们身后，虎视眈眈。江淮岸的手轻轻拢在叶梦薇的肩上，叶梦薇颤动了一下，又微微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挣扎，可江淮岸还是感觉到了。过了一阵儿，他把手悄悄缩了回来，说，微微，等下我们去吃夜宵好不好？叶梦薇摇了摇头，不好。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不是不愿意，你明明知道我一定是愿意的，只是你和许多人不一样，你是有前途的，到处都有可能那种别人认识你但你不认识的人。如果让人看到你跟我单独在一起的话，副市长和女记者，这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了。我不能耽误了你的前途。江淮岸有些发呆。是的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，只是刚才提议的时候大脑忽略了这一点。所谓如履薄冰，这就是薄冰的一种。他叹息一声，缓缓地说，唉，微微，不要有太多顾虑，我会很小心的。叶梦薇嫣然一笑，我知道你会小心，可是你的小心也许阻止不了别人的别有用心。我真希望你永远是我的老师，只是我的老师，我可以安安静静的一直听你讲课。江淮岸轻轻拿过叶梦薇的双手，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揉捏着。这一次是叶梦薇的手在发冷，而江淮岸的手是温暖的。叶梦薇也紧紧抓住了江淮岸的手，两双手无言地倾诉着彼此的相思。松涛仍是一阵接一阵，不紧不慢。他们就这样握住彼此的手，谁都不说话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安静的，而一些美好的感觉像热带植物一样在心底悄无声息地滋长着。过了一阵儿，江淮岸叹息了一声，他摸摸叶梦薇的头发，叶梦薇心里非常喜欢，却害羞地把头转开了。他指着远处说，看城市的灯光多美。江淮岸也转头看，是的，灯光非常美，这一片灿烂的灯光却把他重新拉回到现实中来。在现实的世界里，他和叶梦薇这份美好的感情不知何处容身。叶梦薇想起自己在诗里创造的词，时间的洞穴。此刻和江淮岸在一起的短暂时光，不就是一个唯美的小小的洞穴吗？栖身在这个洞穴里，他的心里盛开着一小朵一小朵美丽的花。 绯闻仍在继续，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无论谢悠远走到哪里，都能明显感觉到那些或者躲闪或者暧昧的眼神。芒刺在背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天，谢悠远躲在办公室里上网，无意中看到一篇跟婚外恋有关的心理咨询手记。他逐字看下去，被这篇文章和这个署名为小梦的心理咨询师吸引了。首先吸引谢悠远眼球的是标题中的心理咨询和婚外情这两个关键词。文章是这样说的：小梦心理咨询手记，从一场婚外情里归去。身体距离近，心灵距离远。第三次跟我面谈的时候，苏迪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一段令他充满困惑和烦恼的婚外情。给我的印象，出生于70年代的苏迪是那种看起来非常贤淑的女人，甜美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的感觉。她是一名服装设计师，有个10岁的女儿。每次说到这个孩子，苏迪总是会由衷的微笑，脸上焕发出母性的荣光。令苏迪走进咨询室的是他和上司吴昕的一段隐秘情事。苏迪觉得吴昕这个化名非常准确，因为他的谐音就是没有心肝的吴昕。苏迪用礼貌性上床来形容和吴昕的第一次。苏迪用进攻性强、对性随意、喜欢开玩笑来形容吴昕这个人。出差的第一天，他就半开玩笑地说，我们只是开一间房就行了吧。吴昕的口气非常有意思，半真半假，如果你愿意当真就是真的，如果不愿意当真，那只不过是个玩笑，大家都不伤和气。可见这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男人。苏迪并没有顺手推舟，而是执意开了两个房间。第二天午休的时候，两个人却不知不觉到了一个房间，是吴昕要苏迪去他的房间商量事情。苏迪心不在焉地看电视，吴昕躺在床上，开始用眼神、话语和动作发起进攻，于是两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。苏迪觉得自己又新鲜，又有些得意，他认为领导喜欢自己，是自己有魅力的表现。苏迪对吴昕并没有上心，甚至后来吴昕问他要 QQ 号码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及时告诉他。苏迪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很平淡，丈夫在一家效益不错的事业单位上班，是中层管理人员。他工作压力很大，常处于亚健康状态，动不动就抱怨身体不舒服。看到丈夫经常一脸愁容，苏迪心里特别有气。她总觉得一个男人就是要强大、乐观，可以让女人依靠。和吴昕有了第一次，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发生在3个月之后。苏迪觉得自己和这个男人的性越来越美好，于是她渐渐对吴昕产生了感情。可是让苏迪心里不平衡的地方是，这个男人并没有真正的爱上她。她觉得吴昕并不关心他，仿佛两个人之间只有性而没有其他的牵连。在一次无意中听到他和同事聊天的时候，苏迪听到吴昕这样评价一个对婚外女人产生感情的男人。他说，那个家伙真是个傻帽，大家一起玩玩也就算了，动的什么感情呢？苏迪觉得自己的心被刺痛了，看来吴昕和他也只是玩玩，根本没动什么感情。苏迪决定离开这家公司，离开这个只懂得性的欢乐而不谈感情的男人。即使工资待遇有所下降，他也想要离开。看到这儿，谢悠远定了定神，他觉得自己和这篇手记里的男主人公吴昕完全不同。吴昕只是游戏人生，玩弄感情，他跟化名苏迪的女主角只是玩玩而已。 而谢悠远对陈珊珊是非常认真的，他对她是动了真情的。这个世界上人和人太不一样了。谢悠远接着往下看，文章里说，第一次和第二次苏迪找我面谈，都是想解决到底是去还是留的问题。留吧，虽然现在的单位轻车熟路，和同事关系也相处得很好，而且他也算是中层管理人员，但他必须面对吴昕，那个和他随意发生关系却又并不爱他的男人。去吧，新的单位也许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可是他刚去，工资待遇肯定要降低，必须从头做起。苏迪在咨询公司和我面谈的时候，一再地询问我的意见，希望我给他提建议，甚至帮他做决定。心理咨询师当然不能替来访者做决定，我只是耐心地引导他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，让他学会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苏迪因此对我有轻微的不满，他觉得我要给他一些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意见。他甚至直接说，心理咨询师连建议都不给，那我还找心理咨询师干什么呀？我只能解释说，心理咨询师可以跟来访者一起分析问题的本质，探讨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，但每个来访者都必须由自己做选择，并且自己对自己负责。我和他一起分析去和留的利弊，苏迪表示自己倾向于留下来，但他一定要和吴昕断绝关系。但是过了几天，苏迪在 QQ 里告诉我，他征求了几个朋友的意见，然后去了新的公司。我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会做出与咨询时流露出来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决定，但我没有多问。这样的行为一定是在一种逃避的态度中做出的选择。真正负责任的行为，其外在表现和内心感受应该是一致的，这样才不容易后悔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。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谢悠远看了许多心理咨询的案例，他能否摆脱自己两难的困境？对待父亲的出轨，谢悠远的女儿反应非常激烈，这让谢悠远心中非常难过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我是歌手李健，故事永远是旧的，旧的时间，旧的地方，旧的人物，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，新的感受，新的领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